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来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半跟您见面。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张曼玲、寇春华主演的京剧《刺汤》实况录音，还有京剧名家孙悦演唱的《空城计》选段，南腔北调剧集。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唱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半，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张曼玲女士和寇春华先生，他们二位都是中国戏曲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也是国家京剧院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张曼玲女士1951年考入中国戏校，插班学习旦角，得到老校长王瑶卿、于连泉、华慧林、程玉京等名家的传授。张曼玲的戏路很宽，表演上很有张力，主角配角都演得好，还能演泼辣旦角色，后来主攻程派。张曼玲拜赵荣琛为师，得到王荫秋、李世济等人的指导，他的嗓音较为清亮，是亮嗓程派的代表人物，常演剧目很多，比如三级长、玉堂春、锁麟囊、陈三两爬堂等等，还有新编剧目大明魂、甘棠夫人等等，在现代戏当中也颇有成就。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听听刺汤当中张曼玲女士的唱段。这段珍贵的实况录音呢，也是我们近期整理为大家奉上的，我们还是保留录音前面的介绍部分，也能体现当时录制的相关情况。 1988年10月由北京出版社、北京日报社、北京电视台、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和本台联合主办了京剧表演艺术家折子戏汇演，受到了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下面就请您欣赏《刺汤》的实况录音。嘉靖年间，普四卿普怀古之妾雪燕貌美，汤琴欲霸占之，就撺掇严世蕃向莫强索家藏玉杯。莫逃走后被追拿，戚继光奉命就地监斩，莫仆代主而死，汤琴告发并代戚继光。锦衣卫陆炳奉旨看审汤琴会审，陆炳为开脱戚继光，故将雪燕判给汤琴，汤琴虽不追究戚继光。 雪雁于洞房中刺死汤琴，然后自刎。雪雁由张曼玲扮演，汤琴由寇春华扮演，司鼓谢光荣，胡琴费玉明。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曼玲主演的京剧《刺汤》片段。这个版本的《刺汤》是经过了整理加工的，丰富了不少表演情节和元素，比如刚才您听到的开始的铺垫部分，几个人商量如何将汤琴灌醉，就是新的内容。那么下面即将上场的是寇春华先生扮演的汤琴，这段小花脸的唱段非常有名气。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戏迷乐再继续欣赏。主持人尚远邀请您过会儿回来。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提前了， 提前了， 对，我们提前了。 2018年，我们出发吧，提前半小时，7点30分准时出发， 搭载全方位新鲜资讯， 附加最热辣互动话题。 三位型男主持人王一大帅高磊一个也不少， 今天女主播苗山周日带您逛世界。 北京文艺广播2018年每天7点半到9点， 我们出发啦。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印星作曲，廖昌永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年春耕，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看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大我的力量，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年春耕，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 看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难防， 描绘美好的世界。 温泉酒店，气血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 预订热线8178888 8178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